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十一长假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麒麟。通过假期的时间，我们来盘点中歌榜，除了有历年的年度金曲之外呢，也会带来今年榜上的各大翘楚的作品啊。这个小时我们来听2018年的冠军歌，首先听到的是今年的开年冠军，在124周登顶，李宇春从孩子的诗歌《夏天的太阳》当中找到灵感的一首作品，叫《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年，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身心观看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在深夜闪闪发亮。 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在经历了改档之后，终于在去年年底上映。李健为电影创作并且演唱了回归版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在李宇春的三冠当中斩获了一周冠军，在第三周登顶，成为了今年这个第二首的冠军歌啊。另外我们提到张靓颖这些年音乐有国际化时尚化的 EDM， 另一方面就是有大量的影视歌曲出现，她的优质唱功在偏向于传统的流行音乐体系当中有着更游刃有余的表现力啊。张靓颖为电视剧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红蔷薇》在今年第五、第六期 Top 40两连冠，成为今年第三首冠军歌。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有时绵绵细雨飘落得太肆意，轻声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

心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水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这是今年中国榜 Top 40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七中国榜的四连冠，韩红的一时间。这是韩红今年第一首原创单曲，唱出了与生命达成和解的主题，非常的走心。而说到今年韩红的音乐呢，可以说是多变的，比如说她和小老虎合作的《小屁孩之玩耍版》，和林俊杰合作了《忠于自我》《飞云之下》，而全新的单曲《灵魂走在大街上》又是很炸裂的金属风啊，歌词方面也是力道十足。 OK， 这里是麒麟正在国庆节陪着大家一起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呢，今年的第十一、十二周的冠军呢是宋茜的《屋顶着火》，这首歌也是目前为止2018年唯一的一首空降冠军歌，所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到。那接下来我们来听13、14、15三连冠，由才女朱静熙作词作曲，张信哲带来的《不再》，选自她的新专辑叫《永恒》。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希望我自己不再。

都是从北京九坛八庙上万件文物中挑选的精品。陶然亭公园推出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红色文化展览，整合园内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国庆假日红色游览路线，让广大游客在游览中学习和传承红色文化。颐和园国花台的松鹤延年花坛前吸引了众多游客合影留念，花坛与万寿山、佛香阁全部入画，成为国庆期间的一处热点。中山公园自主培育的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1500盆大丽花绚丽盛放，深受广大游客喜爱。据统计，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40.5万人次，其中颐和园接待游客7.3万人次，位列第一，同比增长46%。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游客接待量达5.5万人次，天坛公园游客接待量近5.1万人次。再来关注今日交通出行情况。今天清晨到12点，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依旧突出。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集中，部分路段及收费站出现拥堵情况。而城区方面，除了各大公园和远郊景点外，西单大悦城、西直门凯德茂、北京 SKP、三里屯太古里、蓝色港湾、新中关购物中心等商圈也成为交通热点，部分时段周边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麒麟正在十一假期陪着大家共同度过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节日快乐。无论是宅在家还是各位到北京来玩，此时此刻听到我的节目的朋友们真是有缘分啊。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今年中歌榜的一些冠军歌，也都是今年中文流行歌坛百里挑一的佳作。今年有两位重磅人物都出了新歌，成龙时隔16年重回歌手身份，《物是人非》这首歌在中歌榜取得了5连冠，李宗盛带来了非常走心感人的新写的旧歌，在中歌榜取得了4周冠军。那么这两首歌在我们假期之后的节目里面会提到。下面我们来听第24、25期2周冠军汪峰的《时代的标记》。 墙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颤抖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墙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 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河上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天守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给成场地，春雨朦胧乡愁里，洒满痛彻的交易。有人在战马不停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深刻的欲望在飞，擦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歌坛的老将、中生代、新人啊，都频频的发力，这也体现在了我们中歌榜的冠军歌曲上面。到目前为止，除了宋茜的《屋顶着火》之外呢，纯粹新人身份的冠军歌只有第27期的 No. 1小鬼王琳凯的这首歌曲，叫做《Good Night》。

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两位唱功出众的歌手一次珠联璧合的合作，我们听到张杰、张碧晨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所演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这首歌在今年第32、33期中国榜 Top 40完成两连冠。那接下来取代这首歌登上冠军的还是张杰，是他自己哈。在第34期中国榜 TOP 40，张杰的《一路之下》夺得第一名，并且在这之后蝉联。到目前为止2018年 Top 40榜单一共有13首冠军歌曲出现，除了今天听到的之外，宋茜的《屋顶着火》、成龙的《物是人非》和李宗盛新写的旧歌三首冠军歌在之后的榜上歌盘点节目当中也会出现，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稍后我们继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下面来听张杰的《一路之下》。 这一边长路

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境，自己来决定，现在即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境，都由自己决定。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十一快乐，继续我们的2004年中歌榜金曲之旅。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一位呢是年少成名的代表啊，如今呢不仅是音乐人也是音乐商人。他之前在我是歌手比赛当中铩羽而归，但是他对于歌曲的再造能力也得到了赞扬。好，我们回到2004年吧。那时候非常年轻啊，他发表了第三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来听一下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的 Waiting for you，胡彦斌。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贝贝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到永远。 接下来我们选听的同样是作为2004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的代表哈，沙宝亮的《蒙娜丽莎》。在此之前，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让沙宝亮名声大噪，这首《蒙娜丽莎》也是走深情款款的路线，同样是邀请到了三宝作曲，梁芒作词。 有梦见到表情复杂，高挂在心墙的自由花，花前月下，看你的笑像醒来，蒙娜丽莎，你不说话，是那么苦思情美。 心手涂鸦，闪电。